请掀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这个光目女的一段公案说完，接着佛要给我们讲这个文明供养利益之事啊，是说在过去九缘界当中，地藏菩萨如是的慈悯，累劫的发愿，来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说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若有男子、女人，男子、女人上面没有加一个善，啊，指一般人，说不行善者。行恶者，这些男子女人不行善行恶，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这个是很肯定的教诲。这个恶业当中是以这个四种为极重的罪业，不相信因果，他就恣意的为非作歹，他不相信有报应的，所以在这个世间作威作福，不肯饶恕别人，他不晓得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啊！邪淫妄语两舌恶口，邪淫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这个世法里头也说，淫为万恶之首，所有一切的罪业几乎都从这个地方生的。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乱，佛讲的这四种原因我们一看就明了了。今天世人几个人相信因缘果报呢？几个人知道啊，邪淫妄语两舌恶口使社会一起动乱灾祸的根源，谁知道啊？那么尤其是大乘佛法，对于大乘佛法，别是对大乘小乘一般的佛法都认识不清楚，把它说作迷信就是毁谤啊！加上迷信这两个字，就让许许多多众生断绝文法的机缘。何况根由甚者，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果报没先前，花报先先前的，花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动乱、灾难的频繁，天灾人祸啊，苦不堪言的。造这么极重之罪。 啊，佛在此地说了，彼堕卧趣，这个卧趣是地狱啊，极苦的无间阿鼻地狱。这个下面就说明了，若遇善知识，善知说明不是感情的知，理性的知，真有智慧，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法道理他真通达了，现象作用啊，认识得很清楚啊，这叫善知识啊。遇善知识给你开导，你一听了之后明白了，觉悟了，劝令一弹指间，一弹只是形容时间之短，皈依地藏菩萨，皈依两个字极其重要，不是形式上的皈依，做一个皈依仪式没用处，有样子没有诚意那有什么用处啊？为什么有这个形式而没有诚意呢？心发不起来呢，对于事理呀没透彻啊。那么这个当然是善知识的问题啊，知识还不行，善知识能把皈依的道理、皈依的事项、皈依的真实功德利益，样样说清楚、说明白。啊，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啊，依靠谁呢？依靠地藏菩萨。地是什么？性地，心性。藏是什么呢？自性里面无尽的智慧功德德相，这是地藏。如果你看到地藏菩萨的塑像形象，你认为你皈依那个，那是佛门里的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啊，它是一个形象，让你见到这个形象有所启发，啊，知道是心地宝藏。我们要以这个，以信德，这个你是真正皈依。那么心地宝藏，心地里面居住圆满的功德，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呢？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世尊为我们开显自信宝藏。像这个我们真的有了依靠了啊，皈依地藏菩萨，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行，这个叫皈依。从前我们在观念上、言语上、行为上与本经所说的相悖的地方，赶快回过头来，依照经典的教训 把它修正过来，就是一呀、啊。从错误回头是归，依照经典一桩一桩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一。啊，皈依就是真修行啊。能够这样做法，佛说了，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为什么啊？这些众生过去做了无量无边的罪业，为什么现在他能够离开啊三恶道的苦报啊？这个说法有没有违背因果呢？啊，造恶为什么不受恶报呢？决定不违背因果啊，他为什么不做不受恶报啊？他的恶缘今天断掉了。诸位要晓得，因要结成果，当中有个缘啊，没有缘，谁有这个因呢？果报不能现前啊。比如说瓜子啊，瓜子是个种子，将来可以结成瓜了，但是它要有啊，它要土壤，要肥料啊，要阳光，要水分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会发芽啊，会长成，将来开花结果啊。如果把这一粒种子的缘都断掉了，放在这茶杯上放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果啊。这个就是你过去造作这些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一定要到阿鼻地狱去受报。佛菩萨今天教你把这个恶缘断掉，你虽有这个业因，现在可以不受恶报。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是把缘断掉，从今天之后身心因果啊，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妄不恶口，赞叹大神。你看这个缘，这马上就反过来了吗？啊，过去那个罪在不在呢？在。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就等于说把它装在茶杯里面去了。种子不会消失，诸位要知道，善恶种子永远不会消灭。啊，遇到缘它就起现行，遇不到缘永远藏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个仓库啊，收藏在里面的，那永远不能消灭。将来成了佛怎么办呢？成了佛就有好处了。哎，你有阿鼻地狱的这个种子啊，你将来就可以到阿鼻地狱度众生啊。你阿赖耶识没有阿鼻地狱种子，地狱没份呢，你见不到啊。所以往昔所做一切善恶的业因呢，成了佛通通起作用，普度九法界一切善恶众生啊。因为那个时候清楚不迷惑了嘛啊，堕地狱是什么堕的？度众生呢，在地狱里面说老实话没有苦受啊，是现的啊。所以你要没有恶鬼的缘，你怎么能度恶鬼？你没有畜生的缘，你不能度畜生啊。我们看诸佛菩萨在三恶道现身啊，过去在因地当中他造三恶道的业，现在的三恶道也可以拿来用了啊。他那个用啊，他不是受报，他是在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对于过去造一些罪业也不要后悔，哎，晓得成佛之后有大作用啊，不成佛那可不得了啊。那你要是加上现在再造上恶缘呢，你准到三恶道受苦报啊。所以觉悟之后啊，有觉悟的作用。 啊，就是到三恶道去帮助苦难的众生啊，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那么再看底下这段，若能至心归净，这个归还是归一啊，净是尊敬。这一段文里头关键的字眼在至心，至心是真诚心的，没有一丝毫的虚妄。啊，真诚心依教奉行啊，佛教给我们，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天天去做，受持读诵为人念书，这就是至心归一，这个就是要依教奉行的。受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我们接受没有怀疑，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我们接受完全照做啊，经上讲的境界我们契如啊，契如就是正的了啊，这才叫至心归净啊。下面举出几张事项啊，这是举几个例子，实在讲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学的面很广很深啊。底下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斩离赞叹啊，这是通通是为人演说啊，供养佛菩萨形象啊，每一天要如法的去供养啊，礼拜啊，称名啊，就是赞叹，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是赞叹地藏菩萨，称地藏菩萨名号是赞叹地藏菩萨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居士林的念佛堂啊，四楼念佛堂啊，你们每天在念佛之前啊，讲经之前啊，都去念佛，念佛就斩离赞叹给谁看的呢？给一切众生看啊，一切众生里面人是少数啊。哦，人到九十零四楼看到你们生欢喜心啊，二类也是里面种善根啊，种佛的种子啊，啊，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那你们就多了，更殊胜的是天龙归仙。你要晓得这个道场里面多少护法神，诸天鬼神都在那个地方啊！你们念佛讲经，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四周围无数的天龙鬼神啊，不仅是四周围，还上下啊，空中、地下呢，都是护法神。如果你的心很清净，你能够感触到啊，你会觉得他们通通都在，而且这个数量是不可思议啊。为什么这些护法人来呢？他们在阴地里发愿，只要是正法道场， 他一定要来拥护。啊，他如果不拥护，违背他的本事，那他怎么对得起诸佛如来？他在佛面前发的愿。啊，我们今天完全是在弘扬正法。啊，正法里面绝对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意念在其中。啊，如果有夹杂这么一个意念，那护法神可以不来。哎，那他佛菩萨不能怪他。啊，佛菩萨，你为什么不护法？那个人有私心的，啊，他可以不来啊。佛菩萨不能怪他。如果这个道场这个修学的人都没有私心，这个讲经的人没有私心，护法神不去他就有过失。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懂，所以我们一定要真诚至心归敬的瞻礼。啊，要礼拜，要赞叹。香花衣服，这件供养具一定要燃香。啊，香表的意思很多，前面有说过。啊，表信，表见定，表五分法身相。啊，表这个意思。花表殷勤，一定要供花。供花什么？提醒道场大众修因，因殊胜呢，将来果报一定殊胜。啊，所以供好花。在古时候就没有假花了，供的都是鲜花，鲜花要天天换啊。啊，诸位晓得花是表法的，啊，所以过去没有鲜花怎么办呢？古人也有方法做这个宝花，啊，晶莹琉璃做成的花，啊，那个不必换了。啊，就古时候啊，用这些供养具，啊，用金银器宝做成的花，啊，做成的果，啊，以这个来供佛，啊，宝物啊，表自己的敬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工作又忙碌，天天去买花了，也是相当麻烦。佛是很通达人情的，不会叫你很麻烦的。啊，如果有很好的这假花也能供养。啊，绝对不是对佛不敬。啊，那个敬与不敬啊，是在你的心。你的心要是至心归敬，供什么都是表达你的敬意。如果你这个心不敬，你就供七宝宝花也不行，那也是不敬。啊，所以这是一个形象啊，表自己的心意。啊，也含着自行化他。啊，所以供香供花。啊，衣服啊，供衣。衣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裁缝的衣，不是这个衣啊！啊，你要想到这个佛法是从3000年前古印度传过来的，3000年前他们穿的是什么衣？啊，什么叫衣？衣就是整块的布匹啊。那么在新加坡很方便的。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印度人啊，啊，你看印度人穿的衣，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 啊，供的是那个瘾，不是我们有瘾子有袖子这个瘾，这瘾不好看了。啊，它是一块布。啊，那么我们今天披的这个袈裟，这就是瘾。啊，这个世间有福报的人啊，他这个衣是整块布披的。啊，佛法僧团当年是七十这个制度。啊，日中一时到外面去托钵，一餐饭容易得到，一件衣非常困难。啊，很不容易得到。啊，从前都是手工制的，很费事的得一件衣服。啊，实在讲，得一钵饭呢也不容易。有的时候这一钵要讨好几家才吃一钵，啊，这个地方给你一点点，那里给你一条根，啊，要托六七家了才托一钵饭呢。啊，所以说古时候这个资源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生活很艰苦啊，所以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到哪里去找呢？啊，看人家穿旧的衣服了，丢弃不要的了，叫粪扫衣嘛，丢掉不要的，啊，破了不能用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啊，看看这一块布里面。还有一些完整的，把这个完整的裁下来，啊，然后再把它拼凑缝起来成一件衣，啊，那么这样子捡起来的质量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这穿起来是不难看的，啊，所以缝起来之后一点染色，啊，穿染衣，啊，意思在此地。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供衣供袈裟了，啊，供这个衣，衣表什么呢？表忍辱，啊，衣遮身体遮羞啊，表忍辱。这是衣服，种种珍宝啊！这是供养佛菩萨用珍宝供养，珍宝形状种类很多，都是表自己的敬意。珍宝也表法，这是世间人所喜爱的，世间人所重视的。有了珍宝，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了。珍宝就表法宝，佛法僧是三宝啊，供养珍宝啊，是表这个意思啊，让人家从这个宝一看到宝，就联想到三宝啊。世间之宝只能够解决我们贫穷之苦，不能帮助我们出离三界六道之苦啊。没法子，所以佛法僧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脱离轮回苦海，那是真正的宝，绝不是世间宝所能够相比的。供养珍宝的意思在此地啊，何夫饮食，饮食是世间一切人活命的 资产啊，没有饮食，这个命就不能活了啊。出家人也不例外，也要日中一食，也要出去徒步啊。那么供养饮食，这里面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从这一桩事情想起来，对修道的人要知道事事供养啊，让他安心修道。修道的人呢，没有什么欲望，他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这有道心呢，真正给世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帮助世间人断贪嗔痴慢啊。世间人这个四种烦恼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们怎样去劝导他？要现身说法，你要做出样子来啊！你只是讲劝他，你自己不肯做，人家看到假的，你看他自己都不肯做啊！他叫我们舍财后，他的财越来越多了，那人家怎么会相信呢？不但不相信，他还谤法，他还造罪业啊，所以一定呢要明了，一定要认真去做啊。一个修道人接受的供养啊，四种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事供养。这是一个人是有身体在这个世间啊，这个生活降到最低的限度，这个四样不能够缺少。这四事供养具足了，心就可以安了，安心办到了。一日安，一日办到，明天不要去想，明天还没到。啊，如果想明天，想明年，那叫打妄想。如果我们的心果然在道，明天真的缺乏了，我们深深相信，诸佛菩萨会来供养。啊，人不会来供养，诸佛菩萨来供养啊，你相信吗？有事实在啊，我相信许多同学看过虚云老和尚念谱啊，那个里面记的事情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路很远的，拜三年才拜到啊。三年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三个春夏秋冬，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路上生病了啊，在荒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他走这些路啊，很少人走这些路，他病了怎么办？谁去救他？谁去帮助他？文殊菩萨去了啊！你看他朝五台山的时候，文殊菩萨帮助他好多次啊，照顾他了。最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星期七天呢啊，因为他身体不好，给他熬这个姜汤，熬稀饭啊，这个找这些医药啊。文殊菩萨化一个身，乞丐 所以好几次遇到灾难都碰到这个人奇奇怪怪的啊。所以老和尚对他就很感激，就问他啊，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叫文吉啊，他姓文，名字吉祥的吉啊，就是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下面啊，你到五台山去问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这佛菩萨来供养啊，啊，老和尚到五台山之后了，就拜了文殊菩萨，就打听他文吉，就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他恍然大悟，你真有道心呢，至心归敬呢，佛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你心不在道了，当然佛菩萨不会照顾，护法神不会照顾啊，真心在道啊，佛菩萨护法神常常在左右看着你啊，没离开你啊，到你真的急难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就来了，他就化身来了啊。为什么没有这些人来帮助呢？人没那么大的福报啊，供养修行人，照顾修行人，那个福德是无量无边啊，要有大福报才能遇到这个机会呀，才能种这个福田呐。没有这个福报，看到当面错过。我们如果对经教要没有一点深入，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是举几个例子，所以讲每一个例子里面都有深广表法的意趣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怎样做法了。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生妙乐啊。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修持啊，这样的表演给人看看啊，如是供养佛，供养菩萨啊，再回过头来供养一切众生。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能令一切众生回头觉悟啊，所以他得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个不仅是福德，给诸位说，这已经是功德了啊，从福德了变成了功德，念念是利益众生，不是利益自己啊，念念为众生呢，这就成了功德。他的果报常在诸天，欲界天、色界天，受甚妙乐，就享天福啊。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啊，享人间的福报。天福尽了，他还有余福啊，到人间来做帝王啊。这是说人间福报最大的啊。后面这一句话重要了，能以续命因果本末，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句话了，一享福就享糊涂了，享糊涂了 有福报没有不造业的。那你造作罪业的时候，后果又不堪设想啊。他能够知道是命，知道这个果报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以前修的什么样的善因啊，所以他享福还继续修福，他的福报就享不尽了。那么追求他的根源就是至心归敬，地藏菩萨的功德了啊，说地藏菩萨一定要明了心地本具的等等，你这叫真正皈依地藏菩萨。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至心归敬地藏菩萨才修行成功的，这无上菩提的。如果不依地藏法门，决定成不了佛。啊，不但成不了佛，说老实话，连阿罗汉都成不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都是以心地法门而建立的。啊，能够顺信德，成就一切善果；违背信德，在变六道三途啊，变这个恶境界。善恶境界全是自信必信，就是看我们这个一念是顺性还是逆性。所现的境界果报不相同，所以他们能够还记得续命因果本末，这是菩萨威神的加持啊，这是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决定是真诚清净心啊才能感啊。一般人为什么跟佛菩萨没有感应？心不诚啊，心不清净啊，那哪来感应啊？如果心有邪思啊，像前面所说的造十恶业啊，那你所感的都是些恶鬼恶神啊，都是造恶，造恶跟造恶相感，修善跟修善的人相感，这一定道理吗？《易经》里的孔老夫子都说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善人总喜欢跟善人在一起嘛，那恶人一定跟恶人在一道嘛啊，那我们的心要善，就跟佛菩萨善神在一起，心里要是恶，就跟恶鬼恶神在一起啊。这个是感应道教的原理。再看底下经文，定自在王，这是世尊叫着他的名字。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世经广为广宣流布。那么佛在此地这机会教育，今天与会的菩萨们太多了啊，释迦牟尼佛要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啊，同时也要求这些诸大菩萨 共同协助，啊，请地藏菩萨带头，一切诸菩萨要来协助他，啊，所以让他了解这个自性，啊，所做的是广利众生，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愿望啊，所以任何人带头做不好啊，他带领我们在旁边赞助嘛，全心全力的支持嘛，功德完全是平等的啊，只是啊，个人的语言不一样，除语言之外，决定是平等啊，这个理要参透了，你才会很欢喜的去修，随喜功德啊，而且告诉诸位，随喜的功德是圆满。啊，他做这桩事情做了几十年，几十年的功德，我们到那里看了，生一念欢喜随喜的心，他这个一百多年功德我全得到。啊，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戒心。啊，他是平等。所以一德是一切德啊，那么一般人为什么得不到呢？他心里有戒心，他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没做、好了，你这个德的就很有心了，自己化戒心那有什么法子？哎呀，自己范围自己，这就坏了。所以前面讲至诚心啊，一念至诚呢，这个心里头没有界限，是清净心，是平等心，以清净心平等心随喜，你得的功德是圆满的啊。我们今天果然真的用清净平等心来随喜地藏菩萨无量界所修的功德，我们得了是圆满的，我们怎么不感谢啊？他老人家生生世世修行无量界的修行，我们全部费功夫全得来了啊！你要说为什么你能够全得了？因为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心是一个心的、一个心的、不是两个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呢，发身就是自性啊，自性本具的不仅是地藏菩萨所修，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就是自己所修的。问题是你敢不敢承担的，你敢不敢接受的啊？真正通达明白这个道理，一切诸佛是自性诸佛，一切菩萨自性菩萨，一切佛土自性净土。那经上不是跟你讲的明明白白吗？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嘛。啊，弥陀是自性，哪一尊诸佛如来不是自性变的？哪一尊菩萨不是自性现的？ 自信现、自信修、自信成就，通通归自信。你要见了自信，通通都得到。原理如是啊！啊，我们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明白了，我们信心才建立。啊，真心、纯善之心，一丝毫恶念都没有的那个心，会现前。啊，一般人这个修学《金刚经》是讲的。这个自信不定啊，那是什么？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的自信心没有法子建立起来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也在说，要遇善知识啊，善知识开导，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你这个自信心就能建立。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啊。所以佛要嘱咐这些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啊，汝等诸菩萨啊，这与会的定自在王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当即世间广宣流布，你们应当要把这一部经记住啊，要广泛的与一切众生宣说，流通散布啊，这个布是散布啊，把这个机会机缘给一切众生。那么世尊在帕利天宫的嘱咐，我们深深相信啊，无量无边的与会的这些菩萨们必定是依教奉行的啊，他们不是普通人，都是大菩萨了啊，化身大士里面的摩诃萨啊，哪里是凡人呢？哪有不弘扬宣讲地藏经的啊？地藏经它这个功德可以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不堕三途，长远的享人天福报，这是他的功德利益了。偏在这一方面，往生经是度成熟的众生，这个是度没成熟的众生啊，这些众生还没想到要脱离三界，还没想到要去做佛做菩萨了，念念之想人天福报，这占绝大多数啊！你要不相信，到马路上去调查调查，你问问他什么愿望啊？哪一个人都是想人天福报啊？所以《地藏经》里的人天福报就讲的特别多啊，我们晓得他用意之所在。再看底下这一段，菩萨果然直下成道。定自在王拜佛言：“世尊，愿不有虑啊，请你老人家放心，你老人家不必挂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 与会的菩萨众之多啊，啊，以千万亿来形容啊，菩萨三贤位的菩萨，摩诃萨十圣位的菩萨，三贤十圣啊，彼能成佛为神，广言世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阎浮提啊，设法无量无边世界，特别偏在这个阎浮提上。定自在王菩萨代表与会的无量的菩萨大众，在世尊面前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啊，说彼能成佛为神，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不能轻易看过，这是比较谦虚的。菩萨教化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做的，得佛力加持啊，实在说这都是等觉菩萨，他当然能讲经，能说法，能度苦难众生，这么做法都是做给我们看的，教我们谦虚，教我们礼敬啊，谦敬真是信德。广言世经，语言菩提，利益众生。实在讲，弘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怎么可以局限在阎浮提呢？阎浮提就是指我们今天地球啊，怎么这个范围这么小呢？啊，要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示现在阎浮提啊，那么说阎浮提就是说尽虚空变法界，对阎浮提这些众生的关怀爱护帮助，跟十方其他世界一些众生关怀爱护没有差别，平等平等啊，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不是偏心呢偏爱阎浮提，那就错了啊。话说到这个地方呢，也是善导大师所谓的与语言不同，今天阎浮提众生运气不错，语言很好，遇到了嘛绝不是佛菩萨有偏向，这个地方语言成熟，语言成熟先来的啊。那么像我们这个法缘也是如此啊啊，我这个几十年来可以说从刚刚出家就偏爱华语啊，我第一部勤的这个经书就是华严经疏通啊，是一个老居士供养我的啊，那个时候很不简单的 这一部书价钱很高的呀，从香港智开法师那个香港佛经流通处请来的一套啊，现装本40本的，现在把它这个印成你们大家都有了啊，那个原本是40本的现装本啊，跟到我也有30多年了啊，这个书的原本我已经送给佛陀教育基金会 给他们做地板啊，所以这次印的这个字就非常清楚啊，印得很好啊。但是美中不足，我没有在台湾，他们进行平装本，我要在台湾决定会印精装本啊。但是也算是不错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本子啊，喜欢华严，喜欢度华严，喜欢将来有缘分讲华严经，但是这个缘始终没成熟啊！啊，在台湾讲过一阵子，断断续续，啊，就是常常接受国外的邀请，啊，这一出国，讲经就中断。而且常常出口啊，所以这个经断断续续，我在台北讲了17年了，就讲一半了啊。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呢，因缘成熟，怎么想都想不到啊。哪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真干。所以佛法也是因缘生啊！啊，我们心是清净平等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都一样子啊，绝不是说偏爱某一方，我们是平等慈悲不爱啊，爱护这一方这一种热忱，对待其他语言不成熟的地方同样的热忱爱护，绝对没有说是多一分少一分，绝对没啊！你们诸位同修修学将来也是如此，一定要建立在清净平等觉的基础上啊，来广演大经啊，实在讲今天真正能够救这个世间的啊，无量寿经是第三经啊，华严的缘非常非常稀有啊，非常难得，我们可以学习，但是看将来佛法了会兴旺啊，国家兴旺了，佛法必定会兴旺啊，佛法再兴旺呢，我们相信这个机缘呢会很多啊，到时候要有人宣讲啊、那么我们在此地将华严讲一遍呢，提供诸位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基础啊，诸位可以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广泛的发挥啊，利益一切众生啊。世尊嘱咐这些大菩萨们，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成长啊，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啊，也要成为大会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无量功德啊，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与大会不相干，那我们就全错了。这个里面殊胜功德利益，你一分都得不到啊！要肯定啊，认为我是大会的一份子啊。释迦牟尼佛嘱咐这些大菩萨的，也嘱咐我， 我也是诸菩萨之一。啊，像华严经上所说，烦恼虽然没断，大心众生就是华严的当机者。地藏会上也一样，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也跟这个菩萨摩诃萨了，也能够亲近了，也能够加入他们的团体了。定自在王菩萨拜世尊已，或掌恭敬坐礼而退。定自在王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到这个地方越南告退，退归自己的坐席。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四方天王俱从坐起，或掌恭敬。定自在王请教完了，回到座位了，却又引起四大天王来了。四大天王他们是一个小团体，从自己座位起来，或掌恭敬的向佛请法，先致敬，对佛致敬。四方天王，我们中国人呢，俗称为四大金刚。像九华山这个道场，一进山门，这个天王殿这是第一个建筑物，里面所供养的就是四大天王。但是天王殿当中啊，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造像，现在习惯上呢，都造不带火山像。不带火山是宋朝人，南宋初年时候的人。那么在南宋历史上出名了一个民族英雄岳飞，这中国人差不多提到岳飞都知道。布袋和尚跟岳飞是同时代的人，出现在浙江奉化。这个人很奇特，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就在奉化这一个地区在那里游化。人长得很胖，肥肥胖胖的，每一天呢拿一个大布袋到处化缘，不管人家给他什么都往布袋里边一放，他背着就走了，所以大家就叫他做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因此就出名了。他在原籍的时候向大家说出身份，他自己说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之后他就走了，无疾而终。不是说了还不走啊，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菩萨佛再来的，说了又不走，不带和尚说了就走。这以后我们晓得 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从此之后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啊，都造弥勒的像啊，都造布袋和尚像啊。布袋和尚笑口常开呀、啊，真正是教我们长生欢喜心，叫我们皆大欢喜啊。所以他那个形象为人演说嘛，他表演给人看了 啊那个显示最明显的啊，真的就是长生欢喜心。啊，所以有人称他说欢喜佛啊，啊，他表示的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平等心从哪里看呢？任何人供养他的东西，无论贵贱，一律平等，都装在袋子里。啊，这个大布袋装的东西啊。形式平等啊，没有分别。成喜悦相呢，是他的形象。啊，见到善人欢喜，见到恶人也欢喜。那见好事欢喜，见坏事也欢喜。啊，视线的清净平等，给我们看。啊，传记里面有记载，啊，就有一次有人在路上碰到他，啊，问他怎么样修行，啊，他老人家把那个布袋往地下一放，两个手展开，啊，就表示这个，他也没说话，啊，人家看这个样子，懂得了这是什么放下嘛。啊，他怎么着？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老人家把布袋子拿起来背着就走了，一句话不说。放下就是提起嘛，走就是了嘛。啊，就是放得下，提得起。放下是什么呢？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提起是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嘛。弥勒佛他教我们这个啊，天王殿这个旁边供养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经典里面都有名号的啊，东方持国天王，持是保持，持国护国，我们人讲爱国爱家啊，爱国爱乡，东方天王就代表着，代表这个意思啊。护国要从护自己身做起啊，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爱自重啊，这个自爱自重啊，就是护自己啊，能护自己你才能够护家，能护家你才能够护持社会，能护持社会你才能护持国家，能护持国家你才能够护持世界和平，他表这个意思啊。视线的精神就是负责任，负责尽职，他教我们这个，你要不负责任，要不能尽你自己的职，这个职分啊，你职责里头应该要做的事情你都不肯去做，你怎么能够活过 啊，人人能够尽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啊，我要负责任，我要认真努力做好，这就是护国，就是这个护国了。那么他手上拿的这个道具，我们现在讲道具啊，他拿的是琵琶，表达的绝对不是说这个天王呢，哎，喜欢唱歌，那你就错了啊。琵琶代表中道，我们中国儒家讲中庸啊。啊，琵琶是弦乐器，你看这个弦松了它就不响了，紧了它就断了，一定要调到适中，音色就很美啊。这就是告诉我，我们无论是对人对事啊，对物，一定要行中道，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过分也不能不急啊，这叫行中道啊。就好像弹琴一样，调这个琴，这个弦不能紧也不能松啊，调到恰到好处啊，表这个意思啊。在儒家讲中庸之道，在佛法里面讲中道第一谛。南方天王叫镇长天王，你看这个名号上，镇长，镇长是什么意思？进步啊！我们的智慧要增长，我们的德行要增长，我们的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啊！一切的一切都要求进步啊，你才晓得佛法讲精进，他求进步他不会退步啊。有人曾经跟我说，我们佛法要追上时代，这个话错了，应当说时代要追上佛法了，佛法是领导时代的，这才是正确的啊。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佛法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什么话了？它本来是带头的，现在变成尾巴了，这个大大的颠倒啊。佛法是领导这个时代，指导人生的，我们人生要想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事业能够顺利成功啊，社会祥和，国家富强，世界和平，佛法在领导啊。能够依照佛法所讲的原理原则，决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我们不要忘记，清朝初年啊，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这些帝王用什么来教导大众呢？用无量寿经啊，清朝这些帝王了不起啊，他用无量寿经来团结全国上下军民一致啊。如果他这个方法一直绵延下来，清朝不会亡国，亡国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 把这个经典废除了，我们相信这是很大的因素啊！什么人废除的呢？慈禧太后。大概慈禧太后听了《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都是她的毛病，听了不高兴，把它废除了，不读了。这个有影响，不能说没有影响。所以清朝最盛的时候是以佛法治国，上下相和和睦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所以佛法永远是在求进步，儒家也是如此，儒家教学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也是天天在求进步。佛法六波罗蜜里面精进波罗蜜，哪里会落在人家后面？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南方天王代表的是进士啊，犯法表这个意思。他手上拿着是剑，剑代表着智慧。我们中国人俗话讲快刀斩乱麻，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喜欢舞剑的，不是的啊，表智慧。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进步啊，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这南方天王西方天王叫广目，梵语的名称也翻作杂语啊。西方天王很会说话，能说种种不同的语言，我们今天讲语言天才。广目北方天王叫多闻，这两个天王是表什么？表方法。前面两位天王是表目标啊，我们的目标是要护持国家，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呀，天天求进步啊。西方天王在方法上如何能够达到前面两个目标？你要多看，多学习啊。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观光考察啊，观光考察，这个西方天王领队呀，他带头啊，他叫我们多看。北方天王啊，叫我们多听啊，看看别人的，多听听别人的。在这个里面吸取经验教训，学人之短，取人之长，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就变成第一了吗？现在的科技我听说在我们中国卫星的很普遍啊，外国刚刚发明不普遍，中国普遍什么道理呢？那就是天王他们的意思吧。我们要后来居上啊，我们今天学这些科学技术一定学最进步，不会去学老的我们今天造一架飞机一定造最好的把别人这东西产品拿来 他的缺点我们再把它改进，我们造的比他还好，绝对不会去造一百年多前刚刚那个莱特发明的那个小飞机从那里造起，那不叫做傻瓜吗？啊，那是愚痴之人啊，是必定是在人家已经成就的基础上再把它改就缺点改进，改了他的缺点我们就更进步了，比他还要进步啊，这个真的多看了啊，广目是多看了。天王手上拿的是龙啊，或者是蛇啊，龙跟蛇表什么意思呢？表示变化。今天科技日新月异，龙跟蛇都是上定啊，这个意思就告诉你这个社会非常复杂啊，变化无穷啊，你要仔细去观察了啊，在变化当中你能够掌握到不变，你就有成就啊。所以一个手拿着珠啊，珠不变啊，龙会变，这个珠不变啊，无量变化当中掌握到不变的原理原则，西方天王教给我们啊，能够有语言天才通达各种语言，就可以给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文化技术科技上的交流啊，啊，这才能做得圆满呢。拜访天王多闻啊，广目天王教给我们的是现前的啊，叫我们到处去参访，到处去看，去学习。拜访天王多闻是书的啊，我们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是横的，读万卷书是竖的。我们要吸收历史的教训，要接受古人的智慧经验，以这个基础我们再发扬光大。这四大天王教给我们，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神明来看待，那就全错了啊！接受四大天王的教训啊，教诲啊，他手上拿的是伞，伞表什么意思呢？防止污染啊！就在古时候，这污染还没有什么严重，不太严重，他伞是收起来的。现在我要做四大天王像，那个无剃多闻天王伞我一定让他张开，这污染太严重了，他就防止污染啊，防止。你看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他知道污染是决定不能避免啊，思想的污染、间接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生理的污染，不得了啊！啊，这几千年前佛经里面就提倡啊，就是环保啊。现在讲环保，环保就是防止污染。诸位想想，佛法的教学多么高明！几千年前佛法就运用艺术来表达教义啊，非常可惜近代的时候把它当作宗教，把这些表法的意趣啊都当作神明来看待啊，只知道烧香膜拜啊，许愿哀求，什么用也没有了。 你求佛菩萨保佑，佛菩萨真保佑你了吗？哪有这种道理啊？佛菩萨保佑是教导你，你明白了，你接受了，那真的得到他保佑啊。所以他的保佑是教学啊，不是其他的啊，我们不能够把它想错了啊。那么这是四大天王在此地啊，又为给诸位做一个介绍啊。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了解他，我们听到他的名号，见到他的形象，是真正的利益。啊，所以这个天王殿上这么一堂课，啊，让我们了解这些大道理，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应该怎么做。啊，使自己个人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啊，事业能够成功，啊，社会安定繁荣，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这个四天王教我们这些大道理，教我们很好的方法，决定不迷信。请看底下经文，白佛言，他们先致敬，致敬之后就向佛提出报告了。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致敬啊？幽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演说。他们提出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相信呢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问题啊。地藏菩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这个久远劫没有法子计算，什么人也算不出来啊，诸佛如来共同算也算不出来啊。为什么？因为它是自性本具的等门，自性本具无始无终啊，哪里会有始终啊？无始无终啊，才真正是久远劫来的真实意义啊。无间断的重复的发愿，这是教我们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得很好，言福提众生，信实无定，很健忘的。哎，今天发了，早晨发了，晚上就忘掉，快得很呐。甚至在佛菩萨面前的那发愿，磕三个头之后出了大殿门就忘掉啊，这个就是信实无定。那个贪嗔痴慢呢忘不掉啊，为什么忘不掉呢？天天罚，时时罚了，所以他忘不掉啊，更很牢啊。地藏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如何把贪嗔痴转变成三德啊？那也要是加强熏习，不断的发愿呢，就是熏习啊，天天发愿，天天早晚都发愿，养成一个习惯了。起心动念的是愿力啊，而不再造罪业。对治阎浮提众生这个病痛啊，这是一副 非常有效的药方。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天天要发愿啊，我们天天这个愿啊，每一天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岂不是一出大定就忘掉？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口无心，烦恼的熏习太久啊！真是无量劫来我们受烦恼的熏习，现在乍闻佛法啊，纵然过去是有树根，语言不足啊，还是恶缘多，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通通是恶缘，恶缘引起贪嗔痴慢，没有善缘呢，把你四弘誓愿引发出来啊！所以啊，在生活当中随顺烦恼，把烦恼无尽誓愿断了，忘得干干净净。啊，学经叫懒惰懈怠，不能精进啊，把那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忘得干干净净啊，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怎么能成就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不断发愿的重要性，不断发愿意义之所在啊。四天王既然有疑有其请啊，佛必定为他开示了。请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这是两个赞叹。佛说法字字句句都含义深远，第一个善哉赞叹他问得好，力要有情问。第二个善哉，他们是护世的护法神，不论世人学佛不学佛，不论是人是善人是恶人啊，是行善是造恶，他都护持啊。啊，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如果不得这些护法神的护持，他堕落得更苦啊。他所受的恶报不是眼前这个状况啊！换一句话说，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刑了啊！世间人并不知道啊，也不懂得感恩啊，还要倒过头来笑他迷信。可是护法神不会见怪啊，为什么呢？你愚痴，你没有了解事实真相，你果然了解事实真相，你决定不是这个说法啊，他 他知道。如果说护法神说这些愚痴的人啊，毁谤他的，啊，侮辱他的，伤害他的，破坏他的形象的，伤害他的，他不见怪啊。他如果见怪，那他是凡夫，跟一般凡人一般见识啊，他有智慧，都是菩萨实现的。示现天眼王身，本经里面讲的很多，还有许多佛菩萨示现鬼神身啊，在鬼道里面，在地狱道里都众生了。越是苦恼的众生，诸佛菩萨对他越慈悲呀，越是要去帮助他。啊，很有耐心的等他回头，等他觉悟，没回头没觉悟的时候，给他做种种正善缘啊，来诱导他，来启发他啊，无论是直接的是间接的啊，是显著的还是不显著的，才看到真正的慈悲啊，大慈悲心啊，所以这两个赞叹意义很深。无尽为佛啊，佛说了，我今天为你啊，为你说，也为未来现在天人等众广利益故啊，今天你起行，你来问啊，为你说，同时也为未来现在天人大众，这个未来现在天人大众涵盖尽虚空变化性啊，所有一切诸佛国土里面六道众生都包括在里头啊，不仅仅是娑婆世界啊，广利益故，广大的利益了，这个不是小利益了，大利益了。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你问问我就跟你讲啊，啊，讲哪里能讲得完呢？说不完的，地藏菩萨度众生的那个事说不尽啊。啊，所以佛说。也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说，希望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当中细细的去思啊，然后能够体会到菩萨度众生的愿力，菩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真正不可思议啊。你想的越多越清楚越透彻，你对菩萨的这个恭敬心愈增长啊，效法菩萨的这个心愿愈真实啊。你不了解，你的敬意怎么生得起来？不可能啊。那只有真的认识他，真的了解他，那个恭敬心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凡夫做不到啊。凡夫说老实话，对一个人连外表都看不清楚，他怎么能理解啊？凡夫的肉眼，那个肉眼很差劲啊。 啊，菩萨有天眼，那比我们就高明多了。啊，天眼是起心动念他能看到，啊，我们看凡夫起心动念我们看不到。啊，那么像这些大权实现的那更殊胜，他们所居住的五眼十眼都居住了，他们有慧眼，他们有智眼，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所以那个真诚的恭敬心就油然而生。我们学佛其实这个境界世间人瞧不起，不足以为怪，啊，不可以计较啊！谁尊重你呢？诸佛如来菩萨这些善神他们恭敬你的，啊，他们清楚 啊，你有颗真正善心也不必到处去宣扬我的心怎么真怎么善怎么好，你怎么说人家听着假的，谁相信你，谁知道你存的什么心啊？佛菩萨知道啊，天龙鬼神知道啊，啊，世间人不知道侮辱你回报你正常的，一点都不稀奇，他是凡夫啊，啊，经常讲他是可怜悯者，你怎么可以跟他计较？你跟他计较，那你的慈悲一点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自己应该认真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修持。世间人赞叹你也好，回报你也好，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他赞叹你，他没有见到你内心里面真实的赞叹，那个赞叹不可靠。他回报你，也没有看到你内心里面的造作。所以那个回报也是假的。诸佛如来的赞叹那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啊，像这个世尊，啊，在本经里面赞叹地藏菩萨那是真的，这个一点不假。啊，所以他做的是广利益。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以此为例，啊，他在这个地区生死道中，生死道就六道轮回，啊，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他用的是什么心，他做的是什么些事情，慈爱就罢了，此是大慈悲也，这是讲他的心呢。啊，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升起的大慈悲。啊，这个大慈悲叫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就罢是他的事业，他在这里做的是什么事，他在做救济的事业，我们今天讲慈善福利的事业，他做这个。拔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 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啊。慈悲心是动力，菩萨从事这个工作没有报酬，世间人做事啊，不为民总为利嘛，不要报酬不为利，也没有一个人赞叹他，也没有一个人奖励他，不要名啊，忉利天宫大会佛赞叹他，除佛之外谁赞叹他啊？为什么没有人赞叹呢？他的心他的行没人知道啊，诸佛如来知道，诸佛如来真心赞叹啊，赞叹他的法心，赞叹他的事业。下面这一句，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再举几个例子来讲啊，他做些什么样的救拔众生之事啊？度脱这两个字，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啊。佛家常讲度众生，现在人对这个度很含糊啊。啊，什么叫度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一些众生啊，关怀众生。爱护众生，全心全力的帮助他们，解除他们的困难啊！啊，这一切受罪、受苦的众生，这叫受报啊！果报从哪里来？要把那个因解除，诸位要知道，果上没有办法了，要在因上下手啊！罪苦都是恶因造成的啊，要想在罪苦里面脱离，一定要修善业啊，心行善良，这个恶道自然就出来了。菩萨度众生还是教学啊，众生听了觉悟了，肯接受肯回头了，哎，他就从六道出来了啊。他要听了怀疑不能接受，这个话未必可靠，未必是真的，那还继续受苦啊。哪一天接受，哪一天明白了，他才能真正脱苦啊。就地藏菩萨跟佛陀一样，从事于义务社会教学的工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